不敢碰，已雪飘滚进木筏，然后飘出一个岛，让自己失去了我，就如高温中雪糕，心灵尽处如冰箱一般温度，没有你我亦已经不要爱，独个地过为我便吃得开，再低温室一个为我自己去喝彩，习惯自闭亦已经不算问题，我自爱有穿雪季，还有雪鸟漆黑的冷饭，还有自问仍可暖胃，习惯自闭避免多一串口味，我的爱买穿雪季，繁华盛世不只要属于我的光土痕迹，让自己不再老化，前消失不算糟，心情愉快，谁都不急需期望，学会自爱亦已经足够爱，没事事笑到汗颜雪花开，自己孤僻一个，问谁人话会有爱，